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零下10.1度，受高空槽东移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也略有转差，但这对节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基本没有影响，只是气温仍然较低，今天全天还是在冰点以下。昨天下午，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零下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零下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1.3， 处于基本畅通级别。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哎，你说要闹分家是怎么样？你说要闹分家是怎么样？ 这个是两个人一起说的是吧？啊， 对呀。 这个 我告诉你，今天是2018年的12月31号最后一天，你是有什么想法你说什么吧。 最后一天反正就 分家是吧， 就该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 我告诉你，早就过不下去了。 走就走，谁怕谁呀、啊！ 我告诉你，连微信都不让我认证了，他让我去认证，要不然过不了年审。最后一天真的是坏消息不断， 别取消就算啥吧。大家还是要抱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哦、 千万不要学高磊。 哦， 这个高磊有的时候啊，对吧？ 特别消极， 太消极了，这不能这个样子。我们要每时每刻都内心充满期待，充满幻想，对不对？ 充满阳光， 充满希望。这清早起床。嘴角向上，满满的正能量。哎，你看，你 不知道呀？ 啊，这高磊天天的这个，好家伙，这个是2018年最火的一个什么励志的一个 歌谣， 就是在各种什么抖音啊、什么快手上、短视频上的 哦 流传的一个啊。今天是大过节的，而且零下8-9度，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听众跟我们在路上呢？ 一定会有，有互动的，即使不在路上，在家里边，在被窝上，在哪儿，沙发里头。 在沙发里头啊，好，然后呢， 跟我们来互动，我发信息呀、啊。 好， 你看今天我们这大过节的，多有过节的气氛。你先形容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琳琅满目，眼前一亮啊。北京没下雪， 那个 我们直播间下雪了。 那个，经过你这么一形容，我觉得我都没话说了。我跟你讲，还琳琅满目。我跟你说，你来看看，哎，咱直播间有什么可以卖的？来，快点。 哎呀，这个是个雪花啊！北京没下，咱直播间也下了，对不对？ 来看看啊，还有叫不笑不说话的，一看啊，这就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 是， 对不对？还有糊涂的旁观者，早来了啊！的确，还有听众朋友们，这个现在还在坚守着听我们的节目，这都是真爱啊！ 这都不容易呀、 啊，不容易， 让大帅给你们发点红包吧。 对啊，看见你们了啊！这样，那个嫣然若曦、枕枕、晨晨是吧？朕略萌，哎呀，还有这个绿植搂草打兔子，哦，你们都这么命苦吗？啊，都要上班啊，太高兴了啊！好，那我就这个叫怎么的？哎，我发现脑子早上起来是懵的。 公布互动话题，大哥， 公布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脑洞大开一下。 好， 是不是？既然是过节， 是啊，是， 那咱就发挥一下想象力。 好， 好吧， 好。 今天是个幻想题， 反正也是迷迷糊糊，说啥我也不负责。哎， 今天说这么个话题 啊， 假如有一天， 有这么 one day， 哎，有一天，你一进电梯门 啊， 突然发现电梯里是马云 ，Mr. Ma， 哎，是马云，而且你们两个人共同坐电梯啊，坐了一分钟， 我的天哟， 一分钟啊， 我们一定是去国贸37，108层那一层。哎呦， 好，你们俩要起义这是？哎，这个，你跟马云一起坐电梯 啊。 坐了一分钟， 哎呦，一分钟好漫长。 你会跟马云说什么？ 我千万别放屁。不是，我得忍着，你知道吗？ 哎呀，磊，这是2018年，我觉得你最精辟的，你反应最快的一次了啊！好， 最后一天吧，对吧？ 对， 反应怎么也得快一点。 今天是12月31号，你刚才说是30号吧？ 31，我说了最后一天， 你说是三十号， 你干嘛非得让我说错呢？ 对，你说错了，人家鸿生已经给提出来了 啊！ 鸿生、鸿雁、飞燕，还有这个等等的啊，各位朋友啊，我们看到你了，前面七宝爸爸啊，都看到你们了。这样互动一下吧，脑子里咱们今天早上动动脑子，开心一下 啊， 好不好？假如你跟马云一起坐电梯，坐一分钟， 你会跟马云说什么？ 哎，就你俩在电梯里一分钟， 哎， 你会跟他说什么？ 当然了，如果您脑洞再大一点的话呢，您可以再深入想一想，您把这个来龙去脉都说了，比如就说你说了什么话，他又回复了你什么，然后你又怎么回复他？因为一分钟，我告诉你，按咱们播音主持人的规格呀， 就一分钟，他还得有对话， 对，他有250个字左右的量，你像250个字， 就像你刚才那个，千万别放屁，然后马云说你放了， 就是来龙去脉你都可以说， 对，大清早上起来啊，这个给大家清洁一下空气啊，千万别老说这个是吧啊，不说了，咱就光说一说马云的事吧啊， 好 吧啊，说说这个 马云心说了，我招谁惹谁了。 早上起来啊，那个如果你跟马云坐电梯一分钟，你会跟他说什么？当然也可能马先生正听我们节目呢， 有啊，当然有可能 啊，对吧， 在西子湖畔， 哎， 然后早上起来早起， 哎， 把自己因为又瘦裹得跟粽子一样， 哎， 穿上了那件女士的羽绒服， 打开我们87.6， 对， 对吧，然后用手机听 FM， 听， 哎， 好，跟我们再互动一下，好吧， 我自己直接发一个， 哎，好，来，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原段出行预测发布，下周一限行尾号将会轮换。 1月5号起呢，北京铁路局将新增26对列车。 8家医院将会推错峰就诊。 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呀，有一些微信我看了特别感动。落叶说：“两位帅哥早，我呢在上班的路上，每天都是听着你们节目去上班，没时间互动。今天不算堵，于是我就停在路边给你们发个消息，让你们知道还有好多人听着你们的节目，但是没时间互动。哎呦，听了以后心 好暖，特别温暖， 对吧？这个本来其实还有这个大清早上起来上班啊，还有点略困，但是听了你们的这个你发来这条消息，立刻精神了， 洗洗睡了。” 咱怎么？哎呀， 哎，落叶，那这么着，你这么喜欢我们，哪天我们去你们家吃饺子吧？都快过年了，是不是？ 没问题，咱们要上听众家里吃饺子，哪个听众是吧？不打咱呀，对吧？不欢迎我们呀啊！好，大家和我们这个有时间就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那接下来先跟大家关注一条资讯，今天晚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即将迎来高潮。当晚10点起开始跨年之夜的特别直播，并在北京文艺广播全天直播节目当中推出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以及以下的精美奖品。 没错，首先呢，就是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第二个呢，是由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乐。另外呢，就是由远大洁净空气提供的价值390元的车用净化器一台，远大清洁新风机，静享健康品质生活。最后就是由我们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赶紧来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环节吧。 对，另外再来说一说北京地铁网大家庭当中再添新丁，昨天开始6号线西延和8号线南段开通试运营。新线在3个多月空载试运营后呢，各项指标达到试运营的标准啊，确保了高质量运营。就是刚才是3个多月的空载试运行， 是 啊，然后昨天才是试运营、啊、 哦。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出行。高德地图近日联合全国80多家交通管理部门共同发布了2019年元旦出行的预测报告提示。那么报告预计啊，12月31号，也就是今儿，广州塔、上海外滩、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北京世贸天街、北京蓝色港湾、惠州市惠州西湖等地呢，将成为全国的热门跨年首选地。 大家如果不怕冷不怕挤，也可以去这些地方看一下， 抱团取暖嘛。 哎，再来看一下民生方面，北京市明年准备办民生实事，昨天公布初选项目啊，开始在首都之昌邀请市民投票。投票结果呢，将会作为调整确定实事项目的这个重要依据。北京市明年拟办重要民生实事，共8方面34件，包括新增学位30000个。建设筹集各类租赁型住房50000套，各类政策性产权住房60000套，老楼加装电梯全年开工400部以上，完成200部以上。然后呢，实现7号线东延焦化厂至环球影城。哦，怎么着？你这环球影城有房啊？ 2019年环球影城就该开了 哦， 咱们就可以不用去国外了 哦， 咱们就家门口玩了。 哎、 我准备办张年卡呀。 哎呀，我告诉你，你排队3小时，这正常现象啊。还有8通线南延土桥至环球影城，新机场一线新机场线1期草桥至新机场北航站楼，这3条轨道新线开通试运营，试点将北京通相关政务服务事项接入微信支付宝平台，方便群众办事等等。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的一年咱们中小学生减负这事儿哈。昨天下午呢，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一共30条，要求啊严控学校书面作业总量，坚决控制考试次数，严禁培训机构超标办学，避免家庭跟风报班，进一步明确并强化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政府各方面的责任啦。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啊，假设性的话题。假如你和马云一起坐电梯坐了1分钟， 是， 你会跟他说什么？ 他又会回答你什么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可以古灵精怪，可以甜美可爱，勇敢设定的终点就不怕困难。当陌生的转弯，心跳也许会乱，去挑战的极限，决定了就会去闯，绝不退出，沿途会迷路，往前一起去追， 那样子是最酷。 来看看大家在这样一个假日的早晨依然和我们保持着互动，让我们是充满动力啊！北京曹旺商贸有限公司，好家伙，这名字发来贺信啊，他说高帅组合节日快乐，我是第一次互动啊，欢迎欢迎啊，我们以后就叫您公司吧啊。 对对对对对， 嗯，来再来看一下这个 David 就说了，早啊高帅，节日快乐，被窝里听你们的广播，我会跟马云说什么呀？我会跟马云说，剁手族们在淘宝上买东西时能别让别人代付吗？必须自己买单，这样行不行？实名制付款好不好？各种节假日真的伤不起，有女朋友和媳妇儿的爷们儿们，你们都懂得，会支持我吗？一定会的。 哎，不是都只能是自己付吗？怎么叫代付？ 代付啊， 代付医院。 哦，那个，哎呦，你看一看这个高磊的媳妇儿还不知道，嫂子是这样，他现在有一个功能叫做，你比如说你选好了以后，你下单，你有一个付款方式，就选让别人代付。 哦 哦， 这个事儿划过，怎么没有听？ 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很多女同胞都知道了？ 对呀，惨了惨了！大猫就说了，两件事儿哈。高帅早上好，当然有人早起了，我已经在路上狂奔了，2018年最后一次长跑训练。 哇， 你看人哥们儿，另外 这么冷的天长跑训练 啊，真是我就是长年累月就跟那个冬泳一样，人家有这个习惯，坚持下来了。 哦， 就不像你3年前说跑步到现在也没有。 我跑了。 人还说呢，说要是见着老马 啊， 我就跟他说，老马好久不见呐， 哦， 你欠我那5亿什么时候还呢？ 哦， 就为了那5亿，你至于躲了我这么多年吗？ 哦， 真有这事儿吗？ 哎呦，有、哦，我也一直想马云欠我5亿。来看一下旭志说了，马云，我这刚起床你们就让我再睡一会儿是不是啊？行，继续睡继续睡啊，再做做梦啊。我们今天早上就让大家这个开心一下啊，假如你跟马云一起坐电梯坐1分钟，你会跟马云说什么？ 说点什么？最好是有这个来龙去脉的，有你一言我一语的。 对 对吧， 其实今天早上这个话题还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他们的招聘单位用的一个测试题。对，这还真不是一个瞎想出来的啊， 就人事部门想出来的。 对，人事部门想出来的，它主要是测你的反应和你的这个叫就是沟通能力啊等等的。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真的你要看到了马云，你会说什么？你仔细想一想，这一分钟很宝贵的。 是，如果你要这一分钟说好了，有可能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没准你还能跳到人家阿里巴巴总部去呢，是不是这意思？ 是啊， 现在进阿里巴巴可难了，我告诉你。 你这把人阿里巴巴当什么了？马云估计也不是那种是吧？就是想让谁进就让谁进吧。 那写个条的事儿吗？真是的， 看，你知道高磊怎么进来的？ 对，就是当时写个条进来的。 真受不了了，好吧，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那个大少少说的是什么？爸，你回来了。他说， 阿里巴巴吗？ 这个好，这个好， 幽默幽默 啊！好，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发现我们听众都是无底线、无下限，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啊，来看一下，一些热点消息啊，关注一个新年前夕，幼儿园老师一条微信让王女士犯了难。原来啊，幼儿园要举行新年联欢会，老师请孩子们每人准备一份礼物。联欢会上啊，抽签互换，老师特别提示礼轻情意重，别买贵重礼物。王女士琢磨着让孩子画张贺卡作为新年礼物。几天后呢，老师在群里又发了一条信息，是班级礼物交换角的图片。王女士一看，嚯，好多礼物啊，都包装精美，一看大小就知道不便宜，说我们的孩子贺卡肯定拿不出手了。王女士赶紧改变计划，匆匆到商店买了个100元左右的乐高恐龙。 哦，如今呢，这个老师过节不收礼，孩子们之间换礼物倒越来越流行，这到底是重情义还是该重价值呢？是引导孩子们记住情分，还是相互攀比？这道难题呀，老师和家长都需要寻找答案了。 哎，其实说的话啊，我说到互换礼物这个，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作为班长， 哎呀呀，你还是班长，哎呀， 我也组织过这样的这个活动 啊。 但是我们做活动，当时我就做了一个规定 啊， 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今天晚上的那个联欢会啊，我们会交换礼物，每个人的价值不能超过50块钱。 哦，就是你规定价值范围， 规定价格， 就是大家呢，其实呢，有钱多的人，他可能呢也得掂量掂量。 就是你，反正你不能超过50块钱。 是是是， 如果你超过50块钱，今天晚上的联欢会的费用你来出。 哦， 哎， 好， 你来出，哎，反正你自己去掂量， 就跟学校规定必须穿校服上学一样。 对， 是吧？ 啊，就是这样。其实这个事儿呢也好，也好这个处理啊。 嗯。 但还有一些家长就建议，其实幼儿园应该将做这个，比如说收礼礼仪作为必修课。啊，孙女士说了，说礼尚往来没有错，但要教会孩子收到礼物后应该注意的礼仪，比如说对送礼物的朋友应该当面说谢谢等等。 对对对，包括这个礼物是什么东西呢，有一些家长朋友也给了建议，就比如说应该引导咱们的小朋友啊自己去动手，咱们的画一幅画啊，做一件手工的折纸啊等等，作为礼物送给朋友，既能表达心意，又能够提高你的动手能力，更不涉及到钱的问题。我觉得挺好。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这个新年到了，这样的问题肯定很多啊。 是是是， 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啊，这个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处置方法。当然今天早上是我们希望这个聊的话题，说的是如果在电梯里你遇到了马云，你们俩一起坐了1分钟的电梯，你会和他说什么？ 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吧。 Todos están pendientes a ti, pero tú puedes estar pa' mí, haciendo que me odien más, porque todos te quieren probar, lo que no saben es que no te dejas llevar de cualquiera, y todos te quieren probar, lo que no saben es que hoy yo te voy a buscar, yeah, yeah. Dile que tú eres mía.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看大家今天早上脑洞大开一下。磊磊先说说你吧。 啊， 如果让你真的是碰到了马云在电梯里啊，你会说什么？1分钟啊， 你成立个电视台吧。我当你的这个。 他成立过 哦，成立过呀？ 啊， 成立个电台， 后来黄了。 电台 啊， 电台，我当总监。 哦， 你看这事行吗？ 凭什么？ 凭什么？凭什么？ 对，我现在就是马云，来，你跟我说话，来，来。 马云， 你会吓我一跳，我一看你咋还叫我妈呢？你把马鞭拉那么长，我又没死，你哭啥？来，赶紧， 我这是笑的。 你是想起了嫂子那些花的钱吧？来，快点，你跟我说啊，你跟我说， 我英俊潇洒，我风流倜傥， 滚！ 我工作20年，哎，我兢兢业业，是不是啊？ 是吧？ 我工作经验丰富，我还有个好搭档大帅，对吧？ 啊，你把大帅叫来吧。啊，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到您公司应聘呀，您给我个职位， 比 如说您成立阿里巴巴广播电台，我当这个广播电台的总监制，对吧？我给您招一批特别优秀的主持人，宣传咱们阿里巴巴。 我就算成立了电台，我为什么要让你当总监？ 咱们首先说第一个问题，您成立这个电台可以到全世界设立分部， 好， 宣传咱们阿里巴巴。 那我为什么让你当电台？ 我可以给您把这个电台支撑起来， 我 就是灵魂。 那 我 刚才上个电梯碰到的牛台，这怎么办？ 牛台， 对， 他是谁？ 好，来来来来，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 哎呀妈呀，掐死我！我告诉你，我这个临场发挥和应变，在某些人事部门一定会给打零分。 对，你 因为我没有创意，我是按照我自己的老套路、老思路去应对的，这就没有一点新意。 所以看看大家有没有新意， 对， 对不对？看看我们这无底线、无下限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直接向 Teddy G F G 就说了，说什么一分钟是不是？叫一分钟爸爸， 出去，再不能发这些没有底线的了。 来来来来， 天天薄荷糖说了，我还真有问题问马云 哦。 就在昨儿，儿子问了一个关于马云的问题 哦。 儿子问妈妈：“你说，只有你自己觉得是对的，别人都觉得是错的，你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吗？”我说：“举例说明一下。 哦” 儿子说：“30年前的马云，大家都不看好他，认为他是错的。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该回答他。 哦、 如果遇到老马，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你们觉得老马会怎么回答？” 哟，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关键这个问题是小朋友问出来的。 对，他说：“只有、哦、你说，只有你自己觉得是对的，别人觉得都是错的，你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对呀、啊，这个很重要、啊 哦。这个问题。改天我们作为互动话题来聊一聊。 其实往深了说，就是当全世界都背叛了你，你自己该怎么办？ 不是背叛你，叫全世界都在否定你的时候，哎，你会怎么办？ 怎么办？ 是不是？好，我们把它记下来啊，改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位这个嫣然若曦说：“如果我在电梯里遇到马云，我就会对他说 啊。” 云，注意身体，别太累着了。 西，你也是啊。 西，你想干什么？小一二三，又温柔，靠近马云，对不对？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 啊！你要 我要见着马云，我肯定说一件事情。 说什么？我是女的， 哥呀，咱换件男士羽绒服穿穿吧。 不是，哎，马云到底什么？我怎么老觉得你说的 当时是参加某个重要会议的时候，穿了一件女士的某品牌的羽绒服。 他穿了个女装， 对。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孝亲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买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提示您，非法放贷、暴力讨债等黑恶势力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您一路同行，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守护您的平安幸福。 积善于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中国黄金第一家钻石珠宝耀精华，蔡百鹤岁产品持续热销，吉祥钱、小猪多多等新年配饰百变混搭，多宝串、工匠黄金等精工首饰形意结合，还有生肖骰子金条、纪念章等收藏佳品任您选。贺岁季61天欢乐购火热开启，更有买金送金、买金送银、满额赢锦鲤、会员回报等多重福利等您来，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啊，咱们这个脑洞大开一下啊。 是。 大假日的啊，也别让大家费脑子，咱们就说点好玩的事情、啊。 好。 说假设啊，假如你跟这个马云一起坐电梯，啊，坐1分钟，你会跟马云说什么？ 对，您得想象一下，他有可能怎么回答您？ 哦、对，你可以想象出一幅对话来、啊， 对， 你也可以直接就想象你要说什么、啊， 1分钟演讲也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对，来看一下不笑不说话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我会说，马哥，抽烟不 ？No， 啊，喝酒不 ？No。” 你不抽烟不喝酒活着有啥意思？没有没有，等会儿他说，我说为什么呀？ 因为 他可能就各种解释 啊，说等快下电梯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别解释别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你要是不让我当阿里的 CEO， 我就告诉嫂子。这都啥玩意儿？这 对呀， 他是想说是 他抓住了马云的某些把柄，是这意思吗？ 你的意思是你这用这一分钟套出马云某些话是吗？ 哦， 我觉得你可能说完问他抽烟不不喝酒不 不 为什么，他就不会再说什么了。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是。 而且你想想，你能套出他来、他智商150以上， 号称外星人， 就是 你跟他最后跟你说我真的是外星人，你敢下电梯不？来看一下啊， 然后崔岩还使个小心眼儿。 哦，他怎么 说哈、如果是在电梯里头，我会用语言和行动来表达。 哦，你要干什么？ 先是冲马先生礼貌的点头 微笑， 然后背过身儿、啥也不说。括弧解释了一下、因为说了也没啥用。 嗯， 有一个不说话呢，还给人一种干活的人，不是练嘴的形象，反而印象深刻。 那你要是这样子的话 啊， 你就不能光转过身儿去 了。那你要干嘛？ 你应该是不是这 抱住大腿， 不是微笑点头，然后立刻拿起手里所有的能利用的工具、开始工作呀，对不对？你得 拿出手机打游戏呗。 别拿出手机来，然后计算，这个，然后马上，哎，高磊啊，这个今天的这个事情马上安排一下，好不好？然后咔嚓，哎，那个谁， 大帅、 大帅啊，这个事情弄一下啊，我马上，我就下去吃1分钟的饭啊，好，马上，好的，哎，还有这个小英啊，好，你， 马云立马说，你别装了，装啥呀？ 哎，你他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你与其去说一些好话，你还不如说给他一种感觉，给人一种感觉，他不耍嘴。 对， 明白吗？ 但是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啊，前提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特别好的、绝顶聪明和有创意的点子，你想尽办法用这一分钟怎么能跟他解释清楚，然后让他给你投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真的是 幼稚。天真，我跟你说啊，但是我跟你说是这样，无数人有这样的想法， 真的可以吧？ 无数人有这样想法， 是吧？ 但是呢，我跟你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的点子一定是你平时就有积累的， 对， 也就是说你平时就在思考工作方面的事情 啊， 所以你才会有点子。然后呢，再碰上机遇，你碰到这个人， 是 你正好去说， 对， 对吧？像磊磊你这种。平时没事就睡觉的人，你就算碰他10次，你都想不出一个点子来。我跟你讲啊，然后第二件事情，投资不是说马云口袋里装着钱，你说投我就投你的。 哦。 对吧？一般人投资怎么也得经历过经过各种研讨调查各种各样子的才能投的。好，你跟他说一分钟他就投你，你当马云的马云傻呀？ 哎，我干脆当他经纪人得了。 哦，你给他接活，让他出来主持活动。 对呀，你这接什么活嘛？ 主持婚礼？ 不是， 卖女士羽饰羽绒。 就那美国那个 巴菲特 一顿饭不是好几百万美金吗？ 哦， 你看看您就是中国的巴菲特呀，对不对呀？我给您策划北京的饮食圈，我这么熟，每天挨着盘咱们吃，您这一顿饭不用几百美金。我告诉你，咱一年就赚他多少钱呀？ 哦，马云说， 是不是 我用的费那个劲？我躺着不动，我也一年赚好几百万。 您这么瘦，是不是得多吃点儿？ 好的，来，大家今天早上这个脑洞大开一下啊，互联这个想一想我们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如果你真的在电梯里碰到了马云，然后呢跟他坐了一分钟电梯，你会跟他说什么啊？好玩的。或者是这个你真的能够发挥你的什么 HR 智商的 啊， 你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对，甚至尬聊的，咱不能没底线啊，尬聊的也行。 对对对，尬聊的也行 啊，这还要怎么没底线？我们都已经有很多朋友跪下去叫爸爸了都啊。好，这个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中国黄金第一家钻石珠宝耀精华，菜百贺岁产品持续热销，吉祥钱、小猪多多等新年配饰百变混搭，多宝串、工匠黄金等精工首饰形意结合，还有生肖投资金条、纪念章等收藏佳品任您选。贺岁季61天欢乐购火热开启，更有买金送金、买金送银、满额赢锦鲤、会员回报等多重福利等您来。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一起分享一篇文章，这还是今天人民日报刚刚发的一篇这个网文，叫做2018谢谢你爱我，我觉得特别的温暖，我们拿来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2018年就要过去，或许成功，或许失意，或有收获，或有遗憾。生活虽然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感情好像也常常艰辛坎坷，但总有些不期而遇的温暖能直击人心。 这一年，谢谢你，谢谢你们，让我们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 在浙江衢州，一个小男孩急着给家人送雨伞，不慎跌入水流湍急的这个路边排水渠，一位路过的市民迅速停车跑上前，在大家的帮助下，仅用86秒就将小男孩救起。超人一直都在，只是没穿披风。 大雪覆盖了郑州城区，一处表井突然漏水，维修工张威干脆甩掉了外衣，赤膊伸进冰冷的水中。他说，我不是不怕冷，我是怕你们用不上热水。再平凡的人也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5月20号，上海松江大学城，一对老夫妻在雨中撑伞跳舞，树和建筑倒映在湿漉漉的广场上，便携式音箱传出怀旧的女声，路人步履匆匆，远处的车辆疾驰而过。他若真的爱你，就一定是有趣且温柔。 老伴儿因病去世后，年逾90的陈光国大爷，不管到哪里都会推着轮椅。他说，推了这几年轮椅，他一下走了，太不习惯了。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北漂的女儿病重，想吃家乡的农家菜，父母知道后赶紧下地摘菜，豌豆角、 折耳根、洋芋、红薯。凌晨6点，摸黑从老家出发，奔波1700公里，送到孩子身旁。能为你奋不顾身的，永远是爸妈。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照片里有20岁的我，42岁的妈妈，65岁的外婆和89岁的曾外婆。陕西师范大学学生樱桃小丸心说，这张照片叫我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妈妈的女儿是生命的延续，是容颜的再现，也是爱的传递。 同样是一张照片，山西长治八一广场，50多岁的程英瑞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看表演，担心母亲看不清，又怕被挤到，于是他索性背起母亲看完了表演，而这一幕也被一个相机记录了下来。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接下来我们看到一家三口团聚的一幕。1996年12月15号，工友拐走了他们4岁的儿子，李明朝、陈真夫妇俩从此踏上了漫漫寻子路。22年不搬家、不换手机号、不放弃寻找，一家三口终于团圆。无论生活给了你多少难题，只要你有方向，就有希望。 那一定是天赐予最要强，只认自豪的奖品，信自己无双，突破前方的荆棘，小小的菜鸟荆棘，用大大的梦想冲破天际，把每次失败都当作奖励，进化的奇迹，战胜生不死之谜。 飞翔，迎着过度的飞行，打开未知的领域，点燃动听的元气，收缩后努力练起床， 刚才我们通过这样一篇网文来带着大家一起回眸了2018年那些曾经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温暖的事情， 是 对吧？这一篇篇文章其实都是这一段段文章都是一个个的新闻故事， 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个真实的新闻故事啊！当然，落叶说了，这讨厌你们俩讨厌，大早晨的读这么伤感的文章，让我都哭了。 抱抱抱抱，落叶 有没有最后让高磊放的这首歌又给你换回来了？ 多么正能量的一首《下一站传奇》， 是是是是，本来我想这个后面应该马上起是吧，一首温柔的抒情的歌曲，给我高磊给我来了一个《下一站传奇》 180度大 气氛全没，好吧， 我告诉你，这就是出乎意料、出乎意料， 这就好像如果你见到了马云你会说什么，你一定要出人意料。 对， 对不对？ 对， 你得不同，对不对？ 跟别人想象的逻辑思维的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有人都认为你应该跪下来叫爸爸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站起来啪给了他一耳光， 儿子 别闹、 能不能这么的混 混人家？别闹！我跟你说，你信不信马云把你号给封了？我跟你讲，啊，咱来说一说，说一说，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好玩的回答啊！中国华说了，说如果让我碰见他呀，我会很惊讶的，然后啪啪的一下， 干嘛呀？ 叭叭叭叭变！ 爸爸爸爸是吗？那个动画片是吗？ 对对呀、爸爸爸爸变，哎，怎么不变呢？变。 你真的是马先生吗？他会说是、哎、哦，然后我会问他哦，你对目前共享系列的一些看法 哦，就是说共享汽车、 共享 单车、什么 共享 电池，哦，共享倒闭，对 对 对 对对对、哦，然后的一些看法啊， 他没投资吧？共享系列应该是没有哈。 怎么没有啊？他们这个阿里也有投资、那个， 阿里系也有是吧？ 阿里系也有的。 哦，哎呦，那也不是都赚钱 哎。哎，好， 哎，那就再投一大的呗。1970说了这事儿是吧？ 嗯嗯。 在电梯里如果碰到了马云，我就会问他：哎，马哥，嗯，哎，小马哥挺适合的。 嗯嗯。 国内足球俱乐部，您除了恒大，要不要入主其他的哪个俱乐部啊？ 哦，马云回答：天津权健。 Why？ 这个，哈。我也不好说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啊。今天早上就是这个大家放松一下， 嗯， 说个开心的事情啊。假如你这个在电梯里碰见了马云，然后你们俩一起坐了一分钟的电梯， 是 你会跟他说什么？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拉开序幕，就在今天晚上的应该是1月1号晚上的今天晚上10点到1月1号晚上的0点30分， 对对对，由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拉开序幕。 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的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 活动呢设计了1+1+5的模式，即一个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五个分会场，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程。同时呢，将连线宝岛台湾，两岸携手诵读，迎接新年。活动分会场呢，包括有中国书店、燕翅楼店、新华书店、花市书店、通州书香华硕阅读馆、Page One 北京坊店、北京文艺广播 FM87.6、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进行音频直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一直播、凤凰峰直播、网易新闻提供视频直播。 嗯，12月29号到31号，北京文艺广播的诵读小站《我们出发吧》、好歌会说话、环球旅行家、四点有戏、打开文化之门、演艺群英会多档节目，以及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直播节目，推出新年迎征声的这个抽奖活动，参与节目互动敲响新年钟声，还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呢，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以下的精美奖品。首先就是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 嗯，还有就是由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乐。 由远大洁净空气提供的价值390元的车用净化器一台，远大洁净新风机，静享健康品质生活。 还有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再简单关注一组文化消息。 对，咱们盘点一下2018年的国内，就是中国内地票房榜的前10吧。 好好好 不好？ 好。 那么截止到昨天上午的9点整，2018中国内地总票房已经高达596亿元，算上12月30号、31号两天已经预售出的票房收入，今年的总票房已经超过了600亿，超过了历史新高。 好，咱们来回顾一下2018年的这个内地票房榜前十啊，《红海行动》排名第一，36亿元，《唐人街探案二》33亿啊！ 哇天，他排第二 啊，真是 没想到，没想到。第三位是《我不是药神》，票房31亿元， 还有《西红柿首富》25亿元， 《复仇者联盟三》终于出现了这个引进片23亿元， 《捉妖记二》22亿元。 毒液18亿元， 海王17亿元，关键它还在上映当中啊。 还有《侏罗纪世界二》16.9亿元， 还有《前任三》16.4亿。 我数了一下，大概哈，咱们2018中国内地票房榜前十当中，咱们的国产片占了6席。 哦，这还是 引进片，纯引进片是4部， 这还是不错的， 还是压倒性的。我觉得 这个还明年希望继续吧啊，希望不是现象级的啊，好吧。 嗯，好， 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这个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会前天在北京召开，陈道明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嗯， 哦，于东、尹力、尹红、成龙，还有任仲伦、苏小卫、吴京、张红、张涵予、黄渤、赖培康当选副主席。 嗯，我们再来看看话剧，京味话剧《天命》呢，将于2019年1月10号登陆天桥剧场，和观众呢聊聊老北京民间的有关艺术的那些事儿。《天命》呢是由北京人艺导演顾威执导，秦明、徐德亮、陈婷等演员加盟其中。 好，这个《天命》啊，那天还来我们节目当中聊过呢。 是， 《天命》是徐德亮写的。 嗯 嗯，徐德亮对于老北京文化还是非常了解的， 又是顾威导演指导。 对对对对，哦、顾威老、哎、顾老了给了2个字的评价。 嗯 啊，一个是土， 嗯， 就是接地气的意思。 接地气， 这个土就接地气。而且他说他这写出来的京味呢，就是写出了他小时候那种 北京 了解到的那种京味味道啊。另外一个是真啊，真情的那种感觉。反正我当时给他倒过来念的啊，真土。 你怎么能这么坏？ 开玩笑，开玩笑啊！这徐德亮的作品，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Every single day, we don't need to explai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Oh, oh, yeah. I can't sleep when you're gone. I feel like I'm only half the man. I can't wait till you're home. So are you ready, ready? Are you ready for love? Tell m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招商雍和府160万尊享大型成熟配套，奢侈生态人居，百年招商央企巨献，85128888。预售正号金房子2018180号。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醛，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来。 路上春风， 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今晚10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和我们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这个小假期期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这个首先祝您新年快乐啊。 哎，元旦快乐，这假期快乐 啊。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这个最近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哎呀，好的，咱们先看看北京的天气啊。北京呢主要还是寒冷，虽然说气温呢在缓慢的回升之中，像今天呢最高气温现在预报的还是-2度，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天空云量会越来越多，下午到夜间呢会逐渐转成多云到阴的天气，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气温的上升啊也会受到限制。目前预报呢今天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2度，和昨天的最高气温-2.1度呢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下午之后啊，下午呢这个阳光会照射比较弱，这种情况下体感温度呢也要比昨天呢还是要低个2-3度，也就是说今天户外感觉的气温呢还是在-4-5度的样子。所以说今天出行啊，外出游玩的朋友呢还是重点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这是这个今天白天啊北京地区的天，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呢，后半夜啊，这个天气呢将会逐渐转为晴天，有一股弱冷空气呢会影响到北京，由于这个冷空气势力比较弱，对气温的影响也不太大，所以说夜间的现在夜间预报最低气温呢还是在-10度左右。那么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明天白天呢就是疫情为主的天气了。明天北京地区最高气温呢有望上升到-1度，由于这个有小北风带来的风寒效应，户外体感的温度还是在-0以下。所以说明天白天啊，在北京地区出行游玩还有户外活动，仍然呢要注意这个穿衣保暖，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呢，前段时间呢影响到这个咱们国家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强冷空气啊，目前呢基本上接近尾声。对南方对这个像华中啊华东大部分地区带来的雨雪天气现在也逐渐这个趋于结束，现在也在减弱过程中吧，今天呢基本上就结束了。在北部地区呢主要还是受这个强的冷气团控制，夜间的气温比较低，白天呢这个气温呢还是应该说在逐渐回升之中。总的来看吧，这个天气呢对咱们大家的出行还有户外活动，尤其是南方的这个天气呢这个降雪呢目前来讲还是有多多少少有一点的影响。建议咱们这个出游的朋友还是多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于是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地铁方面的一条消息啊，为了配合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的实施，从下周也就是本周三哈，1月2号首班车开始呢，将封闭地铁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F 出入口，乘客呢可以从其他出入口进站。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1.4， 处于畅通级别。西五环衙门口桥到廊垡西桥由北向南是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呢，和大家一起啊，咱们开心一下啊，这个幻想一下啊，说的是一个假设性的话题，说如果假如有一天你坐电梯，电梯门咔打开了，然后呢一下子碰到的是马云在电梯里，然后你们两个人要一起乘坐电梯坐1分钟之久，你会跟马云说什么？ 对， 聊什么？咱们大家呀，动动脑，就是脑洞大开一下。 对对对对， 开个玩笑也好，或者是你真的认真来思考对待一下， 对， 也行，因为这也是一道，其实是一道入职面试题。 嗯，对，咱们头脑风暴一下， 哎， 但是说心里话， 哎， 就刚才啊，就是在你说这段话的时候呢，我好好思考了一下，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我可能会做一件事情。 干什么？ 真的啊，就是我自己的个性决定的。 嗯， 我可能呢冲他点头，就如果他看到我的话， 嗯 嗯 我会冲他点头微笑一下，然后等电梯门关上，我就不进去了。我会这么操作。 哦，你 真的是 你会这个样子，啊？ 我不想跟他坐一个电梯。真的，这因为我这种想法， 累累的性格 啊， 真是，啊， 我不想招那事儿，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哦，干嘛呀， 哦？哎呀，绝不攀龙附凤， 对， 绝不这个叫什么？ 事不关己，我高高挂起。 摧眉折腰事权贵，啊，绝不是不是？ 绝不， 这就是磊磊， 我就不卑不亢。 呸，主要是没那个本事。 我打你，我 各位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 嗯， 你看咱俩性格可能就不一样。 你必须得进去。 这是我，如果是我的话啊，我觉得是这样 啊， 我可能会，我的想法是，与其说什么，比如说我也在想，我这一分钟跟他说什么， 嗯， 比如说你说的推销个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 卖个创意， 与其卖个 创意，或者是跟他要点什么，不如让他记住我， 给他一张名片， 不是给他名片人就扔了， 那怎么 想办法做点什么事让他记住我， 扫他微信 你觉得马云，你跟马云用微信，你知不知道你到了浙江以后，你用微信他们都会问你，都会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你。 哦，对对对， 人家有自己的支付宝，你给我扫微信。 哦，对，那腾讯的。 哇，哦，马云从此记住了你， 他一定会重用我的。哎， 你说啊，马云你怎么看马化腾？哎，这个， 你想好了吗？ 什么？ 就是 让他记住我。 对呀，啊， 我现在还在想办法怎么让他记住我， 还真挺难的。其实这个事情真的挺难的。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脑洞想一想，是不是啊？与其推销个东西，我卖他个东西，或者是从他那弄点什么东西，其实这个都是大家有的时候就感觉见了人家跟见了财神爷求啥给啥似的，不是？这人家就是一个普通人， 是 对吧？ 你怎么能用真 钱也是人家自己挣的， 是 别老想从那人家弄点什么。你倒真不如让他记住你， 记住你在日后有好事的时候，有关键时刻的时候，人会想到你。 怎么能让他记住你？我是大帅，我是大帅。与其叫一分钟爸爸，不如说叫说一分钟大帅。我是大帅，我是大帅，我是大帅。我让他郁闷一天，大帅到底是谁？是 然后哪天他突然兴致来了，哎，大帅是谁？我怎么也得了解了解。 哎，是吧？大家脑洞大开，想一想啊，看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怎么说的啊。南城老七说了啊，如果在电梯里看到马云，我可能会跟他说，我说，哎呀，哎呀，小伙呀，你怎么这么瘦啊？多吃点好的，别老省钱。是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哎，赚那么多钱干啥，都给我吧。 天哪，最重要的是这话呀。苏珊亚娜就说了，我打了个哈气之后说，马云叔叔，你是怎么在电商这么牛的呢？带我一起飞呗。 完全记不住你是谁，亚马， 对， 完全记不住你是谁。 确实是 你这个太普通，so easy， 对不对？太 easy， 太 easy， 还背背架呢，还， 哎，大家可以这个继续脑洞大开想一想啊。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Let's go, hey!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电台的活动哈。2018年的12月31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即将迎来高潮。那么今晚10点起开始跨年之夜的特别直播，并在北京文艺广播全天直播节目当中推出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只要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您将会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以下精美奖品。 好，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 由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乐。 由远大洁净空气提供的价值390元的车用净化器一台，远大洁净新风机，静享健康品质生活。 由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再来说一说元旦假期去哪玩呢？北京市14处公园风景区推出冰雪嘉年华，登长城新年祈福，一带一路微缩景观欢乐游等丰富多彩的室外文化活动。近期天气非常寒冷，市园林绿化局提醒市民游园前请做好防寒准备，更多信息可以登录北京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网官方网站和微博微信进行查询。这个网站叫做北京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网。 哦，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关注其中的一两条吧。 嗯， 好不好？ 好。 比如说今天起到明年到这个今年的1月18号，市民呢可以免费参观位于东四胡同博物馆的走进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东四胡同风貌图片展，通过210多张图片、地图和文字说明，了解东四地区的历史沿革和棋盘街的形成，重新认识东四牌楼、大慈岩福宫、朝阳门天主堂、崇礼宅、福郡王府等多处地标性的古迹建筑。每天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2点半，现场还各有一次免费讲解，是持续到明年的1月18号，我还没绕过这个圈子。明年， 对， 还差一天呢。 还有就是这个，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展览《胡同声音展》，邀您在声音当中感受胡同。胡同声音展呢，将会展出40多段、600多个小时的老北京胡同声音。每段声音从1分多钟到10分钟不等，扫二维码就能听到语音导览的解说词。展厅还将会循环播放40个小时长各种老北京的视频影片，展览将会持续到2月19号。 嗯，再来说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去的公园吧。 哦， 陶然亭公园啊，那小时候就是有一大雪山特别有名。 嗯， 今年这个冰雪嘉年华造雪面积5万平米，在公园东湖南岸打造了高10米、宽60米、滑雪道长120米的初级滑雪道，在公园的南湖设了戏雪乐园，包括雪上飞碟、波波球，还有这个雪地摩托等深受市民喜爱的娱乐项目20项，还有南极小企鹅、王企鹅、跳崖企鹅在公园亮相呢。这是真的，小朋友可以去看。 真企鹅呀， 真企鹅，王企鹅能来得了吗？个儿挺大的呢。 是，你只要接驾他就来啊。 大概他身高得有80-90公分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哦， 如果是帝企鹅的话，大概身高得有1米34。 嗯， 就很高很高了。 对， 就大帅这么高。 哎呦，好，真的假的？ 1米34。 哦，1米34啊，那比我高呢。来看看啊，不怕冷的还可以去这个像玉渊潭公园的冰雪乐园，今年也会首次由原来的水上乐园区域迁至西北部的樱花园西侧小湖，8000余平方米的新家白雪皑皑，装扮一新，再加上之前的璎珞花谷新景区的开放，为游客打造冬季来园南赏花北戏雪的游园模式。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故宫的中国节吧。 嗯， 文创项目启动了，离2019年乙亥春节呢，已经有还有应该算是1个多月的时间吧，差不多吧。 2月5号是吧？ 5号是大年初一。 嗯， 博物馆界的网红故宫博物院已经开始为广大的宫粉筹备一个宫廷气息浓郁的中国节了。 对，除了1月6号即将在午门雁翅楼展厅亮相的开年大展《紫禁城里过大年》的展览之外呢，故宫的网红店也是早早就年味十足了。目前与过大年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共研发了近100种。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也许您见马云的第一句话应该说 ：“Hello。”你好。 承诺丢在分手后的天桥，你向左我向右的转角，眼泪它带着无数个问号，青春未老爱就先逃，寂寞在我挡住了潮，回忆蔓延全身的细胞，亲身经历有多么的可聊，只留住出我以为的主角，以后再遇见你，再遇见你，请你先说你好，我 只是出于礼貌，所有风度的人是你的骄傲。若不再遇见你，见不到你，多想说句你好。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最深的关心也可能会是毒药，何必纠结过去多情的打扰。 哎呀，蕾蕾，你终于放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我都不忍心说话了。来看看啊，大家还在说着这个，如果见到马云以后啊，他会说什么啊？有一位，哎呦，这个是完全看不清标点符号的一位朋友说，那得看什么情况了。 说， 如果碰到马云的时候，我只在意吃喝玩乐的话，那我就跟他点头笑一笑，算是表达。哎呦，马云你好，我认识你喽！哎，你好，你好，就得了。但如果那个时候我正好有个什么想法，比如说我正要弄一个什么项目， 是， 尤其是正好需要拉赞助的时候，那就要赶紧上去阐述自己想法呀。机会都站那儿了，那还不赶紧抓住啊？那还等啥呀？就得分情况， 是吧？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就那个。 你也是墙边的草，随风倒啊，没看出来呀、啊？来看飞鹰说了。我说马云先生能不能给签个名合个影，然后拿着个签名的合影就去阿里巴巴面试，你看我能成功吗？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我明白他意思了，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拿了个照片然后去应聘、 而且还有他的亲笔签名。 哦， 你看这都是老板，你们老板赏识我、签下了他的大名让我来你们这面试，你不给我一个总监的位置你还能干嘛、对不对？ 你看、 我有备而来呀、 然后还有人，其他的一位叫牛的朋友啊、说了这样一个，他说我会干嘛呢？我会掏出手机、用手机猛戳直播软件，然后打开说，哎，亲爱的老铁们，来吧来吧来吧来吧，老铁们看啊，看后面是马云啊，赶紧点赞666礼物刷起来。 这太牛，哎，我觉得这适合姑娘。姑娘要这么干，可能马云还不太烦，还没准能配合一下。你要是大小伙子，马云还不就一脚给你踹出去？ 你凭什么踹我？我直播呢，公共场所。 哦， 对吧？我公共场所呀、我直播呢，我干嘛？你凭什么踹我？ 我这脸皮薄，我真是做不出来这事儿、也就大帅能干。 当然如果你喊出来了马云的名字，我估计可能人家有理由拒绝。 对， 但是你比如说我就来来来来，各位看啊，看起来看我后面啊，看我后面啊。看我后面是什么啊？什么玩意？是不是不是什么东西啊？不是什么人啊？ 什么东西、 不是不是 不是东西、 不是不是不是，呸呸呸！这真可恶啊！就是来什么人什么人啊？礼物刷起来，礼物刷起来，对，这样可能可以， 也许有可能， 可能可以。 但是你得补一句，你就得说啊，因为有的人他是可以拒绝你他的那个，因为有肖像权。你说我是在拍事实真相。你别说你拍人、你说我在拍环境，拍事实真相。 我在拍电梯里的空间。 对， 装饰， 你得说这么一句，你要不说的话、人家有可能真的是拒绝你， 好吧？ 我看着你、我真是丰富经验。 哎呦，还有那个经常出去偷拍被抓，你知道吗？所以 Gentle 香就说了啊，是在这儿互动吗？看到你了，还有道啊，说2018最后一期节目，我总算是赶上了啊，必须的。 人叫涛 啊啊，涛啊，我读的是什么？ 道。 哦，我操，他是韬略的韬， 对对， 我读的是水道的道啊。接下来时间为您说一些奇闻异事。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先来说一下，今天晚上10点起，跨年之夜的特别直播会在北京文艺广播全天直播节目当中推出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以下精美奖品：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 由斯凯勒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 种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乐。 还有由远大洁净空气提供的价值390元的车用净化器一台，远大洁净新风机，净享价健康品质生活。 由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美国纽约市28号迎来了第12个年度的叫大解脱日 哦， 民众可以把过去一年不开心的记忆写在纸上，然后交由时代广场上的一台碎纸机给删除。哎，我觉得这个做法挺好的呀。 对对对，就是包括很多内容吧。 嗯， 然后呢，包括这个年度大解脱日呢，一般是在新年夜前3天举行。 嗯， 允许呢人们把照片呀、文件或者是手写的纸条，通过一台碎纸机粉碎，以象征性的清除这些个不良的记忆，拥抱更光明的未来。那么此外呢，纽约市警察局还宣布将首次动用无人飞行监控这个时代广场的新年夜庆祝活动。 嗯，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一起马上看几条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然后我看一下啊，有这样几位网友啊，比如说第一位，有一位网友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我们的听众啊，是他说，如果给我一个机会见到马云，那我一定会珍惜机会，先向他介绍自己的基本信息，然后拿出自己的名片，然后跟他说这样一段话。 说啥？ 马先生，小额贷款了解一下。有没有很意外？有没有很惊喜？ 太惊喜了！ 哎呀，好家伙，你跟马云说小额贷款啊！最后留一点时间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聊两句吧，因为这已经是2018年了， 最后一天了。 磊磊，咱们的节目从什么时候开播的？ 2016年的1月1号到今天，整整走过了3年。 2016年的1月1号吗？ 你忘了？ 我怎么记得2015年呢？ 咱俩第一次走上直播台 哦，2016年的1月1号。 对呀、啊， 哇， 正式不是这样，是以我们出发吧这个节目的名称正式走进直播间，是2016年的1月1号。之前咱俩是提前磨合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没磨合，就直接就上岗了。 哦，我都忘了。 现在回忆起来，的确是啊，时间过得 时光匆匆。 16年一年，17年一年，18年又一年。 对， 眨眼之间3年过去了。 对呀， 哦，我的人生啊，我这3年都耗在他身上。没有。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希望我们把就是像过去的一年啊，不管是好的坏的，我们都成了我们宝贵的经验啊，宝贵的经历，和大家一起度过。尤其是经历了这么多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鼓励，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够交好运， 是 挣大钱发大财。 对对对， 天天这个咱们天天赛过马云， 嚯天呀 啊，上电梯都让他们就叫我们是吧， 给您小额贷款是吗？ 是 反正说一句这个有点文艺的话吧，就是无悔20182019值得 出发。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还有蓝梦，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咱们明年再见。 明年再见。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谦和有礼，守信有责，是我第一天上班时父亲教给我的。如今我的孩子也要步入社会了，我把这 8个字送给他。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要孝顺长辈，勤俭节约。 家风是一家人成长的地基，管家帮和你一起建立良好家风，营造和谐家庭。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养老护理一应俱全。现在购买管家帮礼品卡即可享受买赠优惠，最高可送15000元。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